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學人沙龍。講起環保建築，大家係咪淨係諗起太陽能板，定係有啲花花草草咁樣？其實喺建築物裏面隱藏住好多建築師、園景師、工程師嘅巧思妙想，去減低碳排放。今集學人沙龍會以綠族無窮為我哋嘅主題，帶你探討一下可持續建築環境。今日有我 Paul 同埋兩位拍檔。阿 Jeff， hello， 同阿 Alan 做我哋嘅主持，咁今日咧就好高興啦，我哋請嚟阿 Grace 做我哋嘅嘉賓。咁啊 ，Grace 喺行內好有名啦，做綠色建築嘅專家。咁啊係阿 Grace 係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嘅董事，亦都係最近當選咗世界綠色建築議會嘅董事。咁啊，恭喜曬先！ 恭 喜。咁其實點解咁有興趣喺呢方面鑽研咧？ 其實都。我第一個綠色建築的項目咧，係1999年，即係講緊都廿幾年前啦。咁當時就覺得人係即係人嘅一生有好多時間係喺個建築物裏邊。咁而建築物其實嗰個設計咧，即係除咗會可以減少即係對環境嘅影響啦。咁其實亦都會影響嗰個樓宇嗰個使用者嚇，佢點樣去到運用，即係點樣去到使用呢個建築物？佢可唔可以用得即係更加有效率？又或者佢用嘅時候，即係對自己個健康啊，又或者即係對佢嗰個幸福感啊嘅影響。咁即係依啲就係即係綠色建築。可以即係達至到嘅一啲目標咯。 咁可唔可以同觀眾都分享多少少，究竟即係何為綠色建築，同埋早期係點樣開始有呢個概念嘅咧？ 咁其實綠色建築早期咧，好多人就覺得係咪嗰個樓宇佢種好多花花草草？咁就為之一個綠色建築。咁其實綠色建築都好功能性嘅，可以咁講。咁早期咧，其實就比較著眼喺環境設計嗰方面啦，即係點樣去到減低呢個建築物佢起啊嘅時候或者運營嘅時候對環境嘅影響。咁所以就好聚焦一啲減排啦，節水啦，又或者佢用嗰啲物料啦，啲廢物點去到處理啦，等等。咁跟住到慢慢演化，其實即係依20幾年嚟慢慢演化咧，佢開始就更加以人為本啦。咁我喺綠色建築裏面咧，就會多咗好多關於健康啊，一啲well-being 啊，幸福感啊嘅一啲概念喺裏面。咁又會考慮到譬如室內空氣嘅質素啦，又或者個陽光照明係點樣會影響到人啦，咁同埋亦都會考慮到例如會做一啲親自然設計，因為可以減低個樓宇個使用者佢嗰個壓力啦，咁令到佢身心靈健康更加好啲啦。咁到近期咧，咁嗰個變化就更加會同我哋而家要點樣去到應對個氣候變化更加有關係啦。咁點去到減低個碳排放啦？咁同埋亦都啲企業咧，其實而家會好著重嗰個 ESG， 即係個環境、社會同埋管治嗰個表現咧。咁所以綠色建築佢裏面咧，而家亦都多咗一啲elements 咧，係其實同嗰、那個ESG 裏面嘅一啲要求咧，係更加align 嘅， 係即係變咗唔係淨係話好想做，而係即係有個需要啦。個社會發覺係有個需要要做呢件事咁樣啦。 即係會多咗啲社會有關嘅議題，即係 social 嘅嘢喺裏邊咯。因為以前可能綠色建築就係同E有關係多啲，咁而家就會同S 即係中間社會嗰、那個裏邊一啲。criteria 有關 嗱，我哋做 project 咧，好多時咧就實係攞住環保嘅理念去做嗰、那個成個設計啦，那個建築設計啦。但我真係唔知道其實出邊嘅市民對依樣嘢有幾認知咧？而家依個年代，你覺得？定係淨係我哋依班所謂專業人士就閉門造車，滿足曬依啲嘅嘢，就叫完咗個 project。但係事實上，即係。社會的認受性有多大呢你覺得 或者認知啊，即係市普通市民對 ESG 咩嚟㗎咁，或者係對 well-being 係咩？可能佢經過一紮綠色嘅 green wall 咁，佢都不以為意㗎，可能。 嗯，即係其實綠色建築可能嗰個概念或者啲要求喺專業人士裏邊，即係建築師啊、園景師啊、工程師啊，或者我哋做環保設計嘅，咁就會即係清楚啲咯。咁但係即係一般市民可能就對於一樣嘢，其實個概念未必咁清晰，即係可能佢會會著重某一啲設備，即係例如有太陽能板，咁係咪就為之一個綠色建築咧？咁、而更加即係如果企業嘅 ESG 更加係啦。雖然我哋而家睇電視廣告，成日都見到即係講有關即係 ESG 嘅嘢，咁但係其實背後其實係需要做啲乜嘢先要為之係提升到個 ESG 表現。咁其實嗰個公眾教育好緊要。咁所以其實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咁多年嚟咧就做好多即係依啲公眾教育嘅嘢，就希望等即係市民知道多啲。咁其實佢哋有一個需求咧，咁自然亦都會影響到即係個市場對綠色建築嗰個需求大啲，咁同埋即係有啲嘢叫綠色建築評估工具嘅，咁包括即係我哋香港有呢個 BIM Plus 啦，咁其實早年咧我哋嘅 Hong Kong BIM 係應該全球第二個有嘅綠色建築評估工具。 哦，係啊，咁早㗎， 係啊，好早㗎，早過即係而家國際性另外一個 LEED 啦 ，LEED 咁其實都係全球用好多，咁佢就都。是第三個啦，咁其實有呢啲綠色建築評估工具咧，就可以容易啲俾市民，又或者即係其他大廈嘅使用者咧，知道呢個綠色建築其實佢嗰個評級係點樣樣，即係其實佢真係做得幾好咧，咁就靠呢啲綠色建築評估工具。 即係有咗呢樣嘢咧，就變咗俾公眾或者市民都知道，即係我哋講綠色建築其實都有一啲嘅準則，有啲標準咁樣啦。咁啊 ，Alan 啊，你都做喺行內咁耐咧，你有冇接觸過啲咩綠色建築啊，或者特別深印象咧？ 如果講綠色建築，我諗最開始走入去我哋專業或者係大眾眼中，應該我估係96、97年到左右欣怡花園嗰個 project。咁其實嗰陣時我哋讀緊書啦嚇，咁就其實。當時都開始會教我哋所謂環保建築啊、綠色建築呢啲 concept， 因為嗰陣時其實依家都仲出名就係Ken Young 一個馬來西亞嘅建築師，咁嗰陣時佢嘅建築咧就好叫做喺業界好流行嘅，因為佢好多建築物咧住宅啊啲辦公室啊，仲有好多係用啲植物啊 sky garden 啊，整到整個大廈咧都好似一個森林咁嘅樣嘅，但係佢係好多科技啊計算落去，即係唔係特登點樣去random 擺落去，真係有個計算喺裏邊。咁所以嗰陣時喺呢個時間再加埋嗰個頭先講欣怡花園咧，其實我就好入腦啦嗰陣時，嗰個環保建築咧就係好等於一啲需要去做一啲日照嘅測試，做啲風嘅流動點樣去模擬個數據，呢啲咁樣去令到嗰個建築物去做到好有效地去遮陽啊、採光啊、通風啊各方面嘅。咁其實依家你去翻欣怡花園睇，你都見到好多頭先講嗰啲嗰啲。叫做device 嗰啲設計啦嚇，點樣去令到嗰件事去令到大家住得再舒服啲嘅，咁所以嗰樣嘢其實頭先講啦，其實仲應該仲早過香港BIM嗰個成立個時間，咁所以嗰陣時呢一個叫做創新啦，咁其實一路我相信帶起咗香港保育嗰個環保個潮流，咁但係我又見到好似近呢十零廿年嗰個建築嘅設計咧，又未好似話。去到嗰個咁樣嘅所謂應用啦，我唔知道會唔會其實喺應用方面係咪有一啲叫做技術上面嘅難處啦，或者係可能用多啲資源資金或者其他好多技術嘅專業者支援先做到呢樣嘢，所以睇下阿 Grace 點樣睇我哋其實真正嘅應用。 我就覺得係其實香港嗰啲建築條例係。揸得好緊下嘅對呢樣嘢，因為正話你講97年啦，其實由97年去到而家咧，其實個建築條例嗰個情況係有不斷有改變啦，咁係好係壞就兩面睇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你要做到一個好似好 green 嘅 building， 好多 sunshade， 或者好似外國咁，你有兩個外牆嘅，所謂 double facade 嗰啲咧，香港係好難做得到，因為事實上咧，你計 GFA 嗰度你已經蝕曬㗎啦。如果你真係要計，咁變咗咧，當你譬如真係有個私人發展商，佢真係有心去做一啲綠色建築嘅話咧。佢有好多嘢都要就住嚟做咯，倒翻轉頭。 有咗一啲工具或者有啲 incentive 係重要，因為你話欣怡花園就有好特別嘅例子，就係連邊都未有，係 啊，乜都未有， 即係未有評級，就已經有人好主動咁去做。咁但係後期咧就有咗評級咧，咁就大家有個標準啦，即係點樣叫好，點樣叫唔好。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都係即係類似 Ken Young 咁樣嘅例子啦，即係睇咗好多呢啲。咁我比較深印象咧，就係當時有啲作業備考出嚟嘅，我記得2000年左右嘅。咁就有一批咧，就係叫做 Green Feature 嚇，即係一啲綠色嘅裝置咁樣。咁但係我睇嚟睇去咧，全部咧即係真係同綠化有關就好少嘅。即係你話 Ken Young 嗰一種咧，即係點樣綜合呢樣嘢？咁所以我都諗，究竟呢啲係咪真係幫緊我哋綠化呢？咁後來有咗 都有一啲咁樣嘅， 係啦，少少啦。我記得係兩樣嘅，一個就係綠化率，係嚇嗰陣時開始講綠化率。第二個咧就係Sky Garden， 係即係空中綠化。咁但係裏邊亦都係其實係嗰個比例唔算 高。佢有提過嗰啲 air funnel， 即係嗰啲 采 光啊、通風啊嗰啲應用嘅，但係好似近年都係擺咗落去所謂環保露台嗰 咁所以趁呢個機會咧，不如既然阿 Grace 喺度問一問，其實嗰個評級嚇，所以我哋而家有嗰個嘅綠色建築嘅評級，裏邊大致上有啲咩元素可以俾公眾了解多少少？ 如果睇翻香港啦、內地啦或者外國嘅一啲綠色建築評級咧，其實裏邊都包含即係幾個好重要嘅綠色建築設計嘅元素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場地嘅使用啦。咁裏邊可能會提到綠化率啦，又或者個係咪好方便去到一啲公共嘅交通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會係嗰個能源嘅使用啦。咁呢個喺綠色建築裏邊係即係佔一個幾重要嘅元素，即係特別而家我哋去到講building 嘅 sectors 點去到減排，達至到即係巴黎協定嗰、那個控制嗰個升温嘅要求啦。咁第三樣咧就係用物料啦，即係會唔會用一啲比較本地生產嘅物料啦，又或減少嗰個運輸嘅碳排放，又或者會唔會用一啲再生嘅物料或者recycle 嘅物料？咁第四樣咧就係用水啦，即係點樣可以更加節約用水啦？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設備係將嗰啲雨水回收去再用啊？或者淋花嘅一啲設計啊？呢個同園景好有關係啊！咁第五樣咧就係以前我哋會係聚焦室內嘅環境質素，咁而家個名都改咗，即係叫做健康同埋福祉啦。咁裏邊就會睇埋一啲聲學啊，一啲照明啊。咁同埋譬如有啲親自然設計啊，咁都會係喺依個健康同埋福祉裏邊嘅。咁其實綠色建築嘅依啲標準咧，咁亦都越嚟越廣泛，即係可能一啲唔同類型嘅建築，譬如係辦公室，又或者係住宅甚至乎一啲公共嘅設施，例如醫院啊、老人院啊，又或者數據中心，甚至乎近呢幾年咧，其實一啲工業嘅建築，又或者一啲物流嘅設施咧，都開始即係做呢啲綠色建築認證。咁所以綠色建築認證亦都有一啲演化係即係發生緊。 咁其實都真係成個概念啊，綠色建築嘅概念嗰個涵蓋面越嚟越闊啊。即係早期講緊話減能源啊，即係唔好咁多排放啊，跟住去到人嘅福祉啊。咁甚至乎最近年我哋聽多咗嘅氣候啊、生態啊方面嘅嘢都開始引入咗去呢個平台。咁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啊，我一講一下一啲外國嘅例子好唔好啊？ 好啊。 好，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呢個綠族無窮啊。咁嗱，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關於譬如綠色建築嘅概念啦，裏邊有啲咩元素啦等等。咁不如呢一節咧，我哋講一下一啲國際上嘅一啲嘅好嘅例子，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會唔會阿 Jeff 你講先啊？即係 哦， 嗱，我少少講講我自己喺英國見過嗰啲啦。因為我有啲朋友在英國做建築師啦，咁佢都有同我講翻，就喺英國嗰度咧，如果你要拆一棟舊樓咧，你要俾個税係俾得好重。倒翻轉頭咧，喺英國如果你要做一啲即係 redevelopment 咧，好多業主啦係即係都會取態就係翻新一啲舊嘅 building。其實最值得即係最我自己覺得喺最近比較 impressive， 即係比較令我即係覺得心動嗰個 project 就係Wilkinson Line 喺Battersea 嗰個 Battersea Power Station。嗱，嗰個 project 咧，其實舊陣時咧就係一個發電廠嚟嘅。咁但係你知而家唔需要用翻咁大嘅煤啊呢啲嘢嚟到發電㗎啦。咁變咗咧，成個嘢咧就重新係打造過。好得意啊！佢住亭裏邊咧係擺咗好多住宅喺度，而下邊咧又有好多嘅商場。令到咧，即係其實成區咧係活化咗。咁佢除咗係保留咗嗰個舊有嘅建築最主要個外牆同埋部分結構之外咧，連嗰啲四肢煙通咧，佢都重新有維修過，亦都有啲維修唔到咧，去做翻個新嘅一模一樣，做翻個新嘅喺度。咁你睇得到咧，其實喺外國嚟講咧，其實一個即係重新用翻一個舊 building 咧。其實是一個綠色建築的一個其中一個 approach 嚟嘅。另外一個就大家都有提過很多次，就是 High Line。其實 High Line 又是一個舊的火車軌嚟。咁嗰陣時就係大家決定就係唔拆佢，因為拆佢其實你又要用很多勞民又傷財，拆咗佢之後咁啊點咧咁？反而咧就將佢變成一個即係空中的花園。咁我諗即係類似嘅諗法，其實都是一個綠色建築的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地方咯。 嗯，啱啱，即係減少重建啊。 減少重建，減少碳排放啊，釋放翻舊嘅碳出嚟。咁變咗，即係同埋另外一個就係、是、譬如黃樹，佢曾經有一個 project 都好得意，佢就係、是、佢去到成條舊村拆曬，但係倒翻轉頭咧，佢話攞翻曬啲碎啲瓦片過嚟，佢就將嗰啲碎片咧就做咗佢新嗰個 museum， 即係嗰個博物館。那個外牆咁、 哦、 其實類似嘅嘢係即係有好多 inspiration 去做咯，我覺得 咁 Grace 咧有冇咩例子好分享一下咧？ 好啊，咁既然 Jeff 都講咗英國，咁我哋或者係遠少少即係歐洲又睇下佢嘅例子。咁其實歐洲都係有好多即係、就是、我哋叫既有建築一啲existing building 啦。咁其實綠色建築嘅標籤咧，好多時候喺新建建築裏邊咧，咁就已經即係提升咗佢哋個綠色建築表現啦。咁但係一啲既有建築咧，其實係比較難係去到即係提升佢嗰、那個表現嘅。咁或者點樣去到幫到佢哋喺減排？排嗰度可以做多啲，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做綠色建築嘅行業嘅人，即係成日都要即係覺得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所以譬如法國咁樣啦，咁佢哋就推出一個叫建築能源護照。咁其實一樣嘢就有啲似咧，我哋啲電器咪有啲能源標籤嘅，係啦。咁佢 會黐個標籤喺個 building 嗰度， 真係佢真係要 display 出嚟嘅咁佢就將佢分咗做 A 去到 G。級別嘅，咁就 A 就係佢嗰個能源表現最好啦，即、就、係、是、有啲似我哋嗰個一級能源標籤。咁 G 咧就係最差嘅。咁而喺22年嘅時候咧，咁佢就限制咗咧F 同埋 G 級別嘅樓咧個租金唔可以再加租。 哦， 係啦。咁跟住咧，亦都要求喺25年嘅時候咧，就 G 嘅級別就唔可以再租出去啦。 哦， 嚇，係啦，咁去到喺依啲咁樣嘅要求 嘅啫，嚇 租管嚟嘅呢個， 冇錯， 原相關嘅租管。 咁跟住再延伸去到28年咧，F 嘅咧亦都唔可以退出。咁咩意思咧？其實佢就要啲業主咧慢慢就係提升由 G 級去到 F 級去到 D 級。如果佢想繼續喺嗰個即係租務市場上邊係可以租佢啲樓宇，咁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好嘅 incentive。即係等一啲既有建築嘅業主咧，去到肯投放一啲資源咧，去到改善。因為其實佢只要肯投放資源，好多依啲 existing 嘅 building 咧係好大空間去到即係減排嘅。咁同埋咧佢哋就因為咁樣嘅要求咧有好多嘅樓宇其實都考慮咧喺佢外牆可能加多一陣 長，我即係加個 double skin，即係著多件衫。咁著多件衫嘅時候咧，咁佢夏天啦，咁佢個隔熱就好咗啦，咁佢用冷氣會少咗啦。咁如果冬天咧，即係法國可能有啲地方都會落雪噶嘛，咁佢用暖氣又少咗喎，咁所以佢就夏天同冬天就都可以減到排啦。咁慳到電啦，亦都咁而即係依一個做法，即係我哋叫做disclosure 啦，即係披露佢嗰個能源表現嘅做法，其實喺其他地方都有用，即係譬如澳洲啦，澳洲佢哋另外一個 system 叫做 neighbors 咧，咁佢哋個政府咧就率先啦，就話佢淨係會租用達到某一個評級能源個評級嘅大廈，咁而澳洲政府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即係租用最多依啲 office building 嘅用家嚟嘅，咁所以都推動到即係嗰啲 office building 大家都要提升表現，因為大家都覺得喂政府嚟租我，咁你係比較即係一個好嘅一個租客嚟噶嘛，係咪？咁而我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EMSD 而家亦都考慮緊，會唔會將來有機會我哋香港嘅一啲商用樓宇先啦，咁開始做依啲能源評級嘅披露咯。 其實呢個都好啊，即係你披露咗嗰個評級或者披露咗嗰啲資訊咧，就算你話我未必一定政府，咁某啲嘅商户可能某啲嘅機構咧特別重視呢樣嘢，咁佢都會選擇呢啲嚟做，咁其實可能係一個好嘅營銷方法添啊。 唔係啊，其實香港有好多時啲商業大廈咧都會攞美國嗰個 LEED 嗰個認證噶嘛。其實嗰個認證你認證咗之後咧，都有個大嘅襟章俾你係可以。黐喺你嘅正門嗰度，話俾人知哦，你係評級係白金級啊，定係黃金級？咁樣好多時咧，我知道好多外國嘅租户咧，係會考慮埋依個因素嚟到去租個別嘅寫字樓。 係啊，即係依個係幾好嘅一個。吸引一啲 international 嘅 tenant。其實如果提到 lead 咧，都即係值得提一提。其實 lead 咧，除咗在美國他們第一大市場，他們第二大的市場就是內地，所以內地某些地方，譬如朝陽區樣，其實它都有一些補貼的，即如果你那棟 office 的 building 你是拿到即是一個 lead 的認證咧，咁佢會俾翻一啲補貼，喺度鼓勵啲樓宇係去到攞，咁亦都吸引多啲外國嘅租户。 係啊，係啊。 lead 我去到南美地方，全部都係用 lead 嘅，佢哋冇自己嘅一套，咁成其實都好廣泛使用。咁啊 ，Alan， 你有咩國際上嘅例子向大家分享？ 先講例如法國咁諗起我又係九十年代，即係可能歐洲比較著重能源啦，因為可能頭先講冬天佢哋要。保暖，咁佢哋嗰時九十年代已經推行一種叫做 passive house 咁嘅設計，咁我嗰時聽就覺得幾有趣，就係佢將成個設計一間屋就用一啲節能環保嘅物料玻璃啊木啊係隔熱嘅，就好似一個密室咁樣封住個屋啦，咁夏天就可能就要靠面向個陽光，等佢唔好吸咁多熱。冬天咧就將頭先嗰啲玻璃啊，即係好似温室咁封住佢啦。咁變咗咧，將啲温暖嗰、那個嗰啲 energy 嗰啲能源咧 keep 咗喺裏邊。咁變咗佢直頭喺冬天咧就唔需要開暖氣，唔需要做任何一啲加熱嘅動作令到佢保温。咁所以嗰、那個idea 都啟發到我諗今天去諗下啊，其實點樣如果講歐洲就做到頭先喺法國啊，其他嗰啲咁樣嘅節能嘅效果啦。咁如果唔係喺北方地帶啦，係好似我哋亞熱帶氣候，咁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因為我諗相信大家做設計都會感覺，其實大家住喺香港都知啦。最大問題熱係一樣嘢，但係再大問題就係潮濕。我點樣可以令到我要通風，但係我又可以令到我唔會啲嘢濕曬咧？夏天特別是春天仲難啲。咁所以會唔會頭先嗰樣？咁樣嘅 passive house 嘅 design， 香港又會做到 咧？我知道咧，其實喺台灣咧係曾經嘗試過做過，好耐之前，但係跟住咧亦都冇再有新嘅發展。我諗正話你講嗰個 point 好重要，就係嗰個濕度同熱嗰個濕度喺亞熱帶咧，可能依類型嘅設計方案咧就唔係好 work。我記得咧嗰陣時舊公司都有個 project 喺旺角咧，佢個商場佢係容許有 自然通風嘅。 嗯， 去 expect 即係譬如秋天啊、冬天咧，都可以即係有自然通風啊，可以減咗啲冷氣啊啲成。但係咧，我諗 by review 睇翻咧，因為而家香港嘅天氣其實你到秋天都可以好熱同埋有少少濕嘅，係同埋你人流一多嗰陣時咧，事實上係好難控制喺室內嗰個濕度同埋嗰個空氣流通嗰樣嘢，所以我知道咧，佢大部分時間都係將嗰啲窗係閂咗，開翻冷氣。 因為香港有困難就係我哋一方面有想有天然光可以減少燈光，但係天然光又好熱，咁又倒翻轉又加咗冷氣咁。咁可能唔同地區都有啲唔同嘅方法去應對啦，嚇。咁嗱，我自己因為我係園景師啦，咁所以我都好留意就係點樣建築物同埋大自然嗰個元素配合啦。咁我自己覺得最深印象咧，就係喺日本福岡有一個項目就叫 Arcos Building 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公園啊，係一個中央公園隔離起一個建築物，好似裏面都係做啲展覽啊等等嗰啲場地嘅，咁佢係一個梯級式嘅建築，咁而嗰梯級式上面咧就有個即係天台綠化咁樣啦，咁而佢係個時代係好耐嘅啦，因為佢應該係90年代初嘅設計嚟嘅，咁當時其實我諗即係好初階起步啦，而我哋就算去到你話2000年啊嗰啲時間，我哋做天台綠化咧。都仲係講緊大家都要好整齊啊，全部要好單一物種啊嗰種。咁所以點解我覺得佢特別咧，就係因為佢係應用翻喺個公園本身已經有嘅物種，嗰啲品種就擺咗上個 roof garden， 即係一級咁上。咁而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個管理咧，佢係唔會硬性規定係要翻原本嗰啲嘅植物嘅。咁所以咧個結果就係佢當時種咧係有70多種嘅植物。咁但係跟住咧，因為同嗰個公園已經連係咗個生態系統，所以有好多雀鳥會喺嗰度播種，就變成而家自然地生咗150多種物種出嚟。 咁犀利！ 咁佢亦都容許佢自己，所以你去到咧，如果你唔係特別留意，其實你會覺得佢真係似一個森林嘅，即係好似個公園嘅一個 extension 上去。咁我覺得喺90年代初做呢樣嘢係真係比即係世界係行得好前。 係喎， 嚇！咁呢個我覺得幾特別咯。咁嗱，我哋講咗咁多嘅國際唔同嘅例子啦。咁我哋下一節，不如我哋翻嚟咧，就可以講下我哋自己嚇本地或者鄰近地區嘅一啲例子，好嗎？歡迎大家回到嚟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呢個環保建築嘅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即係國際上嘅例子啦。咁今一節我哋可能講翻多少少本地例子。咁但係第一樣嘢我都想問阿 Grace， 即係話有呢啲嘅綠色建築嘅一啲評級，咁佢世界各地嘅情況都好唔同噶嘛。咁其實係咪係咯？係咪應該因地制宜係順應翻嗰個地方本身嗰個環境咧？ 係啊，即其實啲國際嘅綠色建築評級，如果佢要用喺啲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做一啲我哋叫做本地化嚇。咁佢可能佢個綠色建築評級裏邊，佢可以 refer 一啲標準，譬如係當地先用嘅一啲設計標準嘅時候咧，咁譬如佢嚟到香港用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即係去到同佢傾翻，喂，我哋要用翻我哋香港嘅一啲設計標準，或者一啲物料嘅使用上邊，可能喺香港比較少用到嗰啲物料嘅時候，咁我哋又點樣去到喺佢嗰個綠色建築評級裏邊做一啲相應嘅對比咧？咁所以依個係即係唔同嘅綠色建築或者健康建築標準，即係做本地化嘅時候都會做，好多時候會有一啲我哋叫做 ACP Alternative Compliance Path， 即係一啲另外嘅符合佢嘅要求嘅途徑，咁就會咁樣衍生到 出嚟。用其他方法都攞到嗰啲分數咁。 冇錯啦，冇錯。 係咯，因為香港嘅情況特別咧，又即係又濕又熱，個環境又咁擠迫嚇，啲密度又咁高，咁我哋即係其實做綠色建築可能都唔容易啊。咁啊 ，Jack， 你有冇啲 喺香港嚟講？我諗而家越嚟越普遍，就因為有 GFA concession 啦，即係可以豁免你嘅建築面積咧。所以行 BIM Plus 咧，好多即係而家根本好多香港嘅 project 就一定跟 BIM Plus， 一個都係一個綠色環評嘅一個標準嚟嘅。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做寫字樓或者做其他有啲商業元素嘅咧，就會跟埋 LEED LEED 嗰樣嘢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 我自己經驗咧，我試過做過一個open space。講埋名字就星光大道啦。佢嗰陣時係攞埋全大中華第一個 SITES 認證，都係一個open space for 一啲公共空間嘅一啲環評嘅認證嚟。佢攞咗應該係金獎添。咁嗰個其實嗰陣時要做嘅嘢，其實我哋要考慮好多元素，即係點樣做用翻啲舊有嘅 material 嘅材料啦，我哋全部因為成條橋咧，我哋都係用 precast 嘅，咁變咗係最低嘅污染啦。咁同埋亦都好多環保嘅元素增加咗裏邊，同埋喺梳士巴利公園嗰度咧，其實我哋亦都有雨水回收添。咁變咗好多考慮嘅元素咧，其實我覺得可以唔單止淨係喺建築物嗰度用到，其實喺做一個公共空間啦，可能阿波你可能你都更加熟，係可以攞到環保認證添嘅都可以。 係啦，係第一個攞到。 嗰個第一個大中華攞，第二個就我唔記得咗仲有冇。第二個好似係倒翻轉嚟 Salisbury Garden， 第梳士巴利公園第二個攞到。 但你覺得係咪算係即係咪好困難咧？要喺一個咩項目做到？ 嗱，因為嗰個咧嗰陣時係出咗冇幾耐。 係， 咁變咗咧，我哋要 comply， 即係我哋要符合咧，其實有好多因素要諗，因為佢嗰陣時未有 ACP， 但係咧，我哋都嘗試話俾佢知，喂，有啲嘢唔係咁嘅喎，香港做唔到，我哋用第二個方式去做得唔得啊？咁係，需要時間同埋需要有顧問去幫我哋手咯。咁呢樣嘢係困難，但係終於都攞到咯，嗰個就 係其實即係。綠色建築的體系，而家我哋直情亦都將佢再廣泛咗，變咗做可持續建築環境啦。 係啊， 咁就唔係淨係睇個樓宇 building level 啦，咁就個體系越嚟越廣闊啦。即係好似頭先阿 Jeff 講啦，即係可能一啲公共空間啊，甚至乎基建，都會有佢一啲唔同嘅體系係會即係可以做到個評級，咁同埋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neighborhood 或者 community 社區性嘅一啲可持續建築嘅評級，甚至乎係 city 嘅 level 即係城市成個城市去到睇翻佢嗰個可持續建築環境嗰個表現係點樣樣，咁同埋喺裏邊咧就好着重咧去到睇嗰個 intent 即係究竟想達到一個咩目標，咁所以就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去到用應用嘅時候，可能就有一啲唔同嘅途徑而達至到佢即係 set up 嘅一啲目標係點樣樣。 係，而家香港綠建環評都有 neighborhood 嗰個 scheme 即係。大環境啲，我記得係咁上下時間，當年試過香港係籌辦過嗰個國際性嘅即係可持續環境嗰個會議啦，應該係2015上下嗰陣時，啱啱就係改咗呢個名字，即係由建築物就變成一個建成環境咁樣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大方向啦。Alan， 你喺本地有冇一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頭先你有提過，上節都講過，即係我哋香港最大嘅面對就係濕度啊嘛。咁我見一個好叫做好有創意嘅例子啦，都係我諗十年前到依家啦。咁希慎廣場就同銅鑼灣嗰座，咁其實佢上面寫字樓嗰度就係即係好。傳統嘅玻璃幕牆嘅大廈啦，咁大部分玻璃幕牆都係好似頭先講，都係密封嘅，咁但係唔係好似德國咁樣成個真係好用曬啲全密封嘅要求。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喺香港可能有某啲天氣真係可能乾個濕度、温度都係你覺得開窗好適宜去真係通下風嘅。咁嗰個玻璃幕牆咧就有咁嘅系統啦，佢有個 sensor 去到某個適合嘅預設嘅濕度嘅 range 嗰、那個乾濕度啦，咁咧你就可以選擇開嗰個咁樣嘅 louver 嗰個通風、那個白煙，咁變咗你就可以選擇我就用自然風嚟到引入啦。一來你覺得可能新鮮空氣好啲啦，二來就你又慳咗嗰個能源去抽濕啊，去保持嗰個冷氣温度。咁所以去到即係科技一路變遷，其實好多嘢咧。以前覺得是做不到的，其實依家依靠科技，依靠一啲想法其實可以做到。原來在我哋呢咁 extreme 咁比較高要求的環境底下，我哋都做到一啲環保上面啦，大家在生活上面嗰個舒適感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咯。 其實都好啱啊，因為香港我發覺有陣時咧。熱未必一定個温度可能是抵受到的，但其實濕度可能其實已經抽了濕，就算我未必很降温其實都舒服很多， 咁啊 ，Grace 你就一定例子多到不得了啦。 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如果香港嘅一啲獨特嘅情況而影響咗個綠色建築嘅做法，咁香港就比較密集啲啦。咁其實通風環境咧，會係我哋就綠色建築嘅設計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因為如果通風做得好咧，其實就散熱好啲啦，就係城市成個區域裏邊。咁同埋咧，亦都減少嗰啲汽車嘅一啲污染、空氣污染物咧，佢累積啊，即係佢因為佢可以沖走咗。氣流帶走咗佢咁所以變咗依個係我哋嘅做綠色建喺香港做綠色建築其中一個會特別考慮嘅因素。咁另外一個因素咧，就因為我哋比較密集啲樓宇咧，建築嘅時間嘅一啲環境嘅滋擾，無論係噪音啊、塵啊咁同埋就算佢入住咗之後啦，噪音對於個樓宇嘅影響咧，依啲都係喺外國嘅綠色建築體係比較少提及，但係我哋香港嘅綠色建築其實係就係需要咯。咁呢個都係其中因地制宜嘅例子啦。 係，因為其實嗰個環境都影響人嗰個心情啊，或者身心健康噶嘛。有冇啲咩例子你特別想分享啊？即係對深印象。 哦，咁我另一個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嘅就係ICC 啦，香港最高嘅喺九龍環球貿易廣場咯。咁其實我參與依個項目有十幾年，即係由佢當時規劃設計係啦，到佢運營嘅時候，咁一直睇住佢即係起好咗，即係十幾年。咁其實當年咧都係一個評級好高白金級嘅一個綠色建築嚟嘅。咁但係咧。一直喺佢運營嘅期間咧，咁其實亦都睇下有啲咩新嘅技術啊，或者新嘅做法啊，係可以持續改善佢個綠色建築表現嘅。咁直至到佢近嚟咧，咁亦都喺國際性即係呢最新嘅版度，其實佢係全球七個攞咗呢個最新版嘅建築裏邊咧最高分嘅一個。咁所以即係其實喺建築嘅生命周期裏面咧，我哋係可以持續去到改善佢嘅綠色建築表現咯。 哦，即係犀利喎！佢十幾年嘅建築，佢不斷係咁嗰度修訂修訂，令到佢嚟到今日都係一個最高分嘅綠色建築喎。咁呢樣嘢，即係我覺得係需要有一定嘅 commitment 咯。如果唔係，你好難做到。 係啊，持續評級喎，嚇呢個好特別嚇，即係話一路係佢個營運，其實佢都有呢個意識喺度啊。 係，其實佢用啲綠色建築體系咧，佢當係好似做 body check 嘅。咁佢用譬如香港啊、外地啊嘅唔同嘅一啲評估工具咧，去到。即係幫嗰棟樓宇做 body check， 跟住睇有啲咩其他空間係可以改善。 係。 其實依樣嘢係值得我諗，好多商業大廈去考慮咯。因為你知道香港好多商業大廈都即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咁其實佢個即係能源嘅消耗都好大嚇。咁依樣嘢如果係有個咁嘅空間俾佢優化嘅話，其實都好。我自己咧其實都想提一樣嘢，就反而就係、是。香港，我唔知係咪香港獨有定係第二度地方我少見，就係啲所謂垂直嘅綠化牆。我喺第二個地方係好少見依樣嘢，係咪第二啲地方可能佢空間比較大，做綠化容易？但係香港咧就係真係寸金尺土啦！你真係你買咗個地翻嚟，其實你起曬已經即係好好噶啦。咁變咗你點樣喺附近做到綠化咧？所以好多時咧就做咗喺個所謂個外牆嗰度。我自己有個 project 咧，我諗佢係暫時都係香港最多綠化牆，但嗰個咧其實事實上真係咁做嗰陣時咧，又係需要一啲 commitment。如果唔係咧，哇！啲花可能謝咗啊，啲草可能謝咗嗰陣時點算咧？咁依樣嘢係即係要一個即係幾 constant， 即係好常要去打理。等於你有個盆栽，有棵花，有個花圃喺度咁，你間唔中都要修剪一下啲成。咁依樣嘢。我有啲朋友啦，都話講，其實冇用嘅。好多時你見好多都謝鬼曬嘅，即係喺啲尤其是喺啲住宅樓個嗰啲 podium 度。但係依樣嘢，我覺得又係一件好事。等於你行過一個地方，譬如你行街，突然之間你經過一個綠化牆，同你經過一埲好實嘅石牆，其實嗰個所謂福祉嗰個幸福感咧，係有少少唔同咯。我覺得， 其實我喺香港做我諗做綠化咧。 都幾真係同個制度有關聯，即係由你講嘅即係 GFA 可豁免樓面面積嗰樣嘢開始，咁因為綠化牆都可以計落去啦，咁所以就當你個地方本身唔係咁即係都咁有限啦 嚇，地方好緊嗰陣時， 咁所以你話做綠化牆啦，如果喺歐洲咧，佢就係興攣藤嘅，就攣上去，咁佢哋即係啲舊樓嗰啲咁。咁但係如果你話亞洲做得多綠化牆，我自己印象真係新加坡同香港特別多嘅，新加坡又係好多。咁我係因為個高密度環境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你綠化牆本身你可以選擇攣上去，或者選擇一啲已經制定咗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想有個 instant effect 啊嘛，我唔可以等十幾廿年去攣上去，咁所以我就做呢啲。咁但係嗰啲咧就需要好多保養咯，好似咁講。咁呢個如果你冇一個心去保養咧，佢就變咗哇好核突啦。嗱，不如我哋咁啦，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展望下未來城市嗰個綠色建築應該點樣發展，好嗎 ？Yes。 歡迎大家回來學人沙龍，我們繼續講這個綠族無窮，講到環保建築，剛才我們就講了很多香港的例子啊，這樣啦，咁到這一節其實我們大家對未來綠色建築或者個城市的發展怎樣可以可持續一點呢，有什麼展望呢，那我一定要問一下嘉賓先，因為我知道呢香港有一個的承諾在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咁亦都有巴黎協議呢個承諾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裏面有啲乜嘢元素我哋要做得到呢？ 好啊，咁其實從巴黎協定開始講啦，咁其實佢就係想控制嗰個升温咧，喺2度最好就係達至1.5度以下啦。咁而要控制啲升温，咁其實唔同嘅行業 sectors 都需要減排啦。咁而樓宇 building 呢個 sectors 咧，其實佢亦都根據呢個國際能源組織咧，其實都定咗一啲目標嘅。咁就係喺2030年嘅時候咧，所有新建嘅建築咧，都希望佢哋可以做到零碳就水。咁2040年咧，就係一半嘅既有建築，希望佢可以改裝到成為零碳就水。咁2050年咧就85% 新舊嘅建築咧都要零碳就水，咁先有機會嗰個減排路線圖咧係可以 align with 巴黎協定。 香港有簽到㗎？ 香港其實我哋 part of 大中華 啦，咁而即係國家都係依個巴黎協定嘅其中一個簽約方嚟。咁而我哋其實香港咧，亦都有我哋嘅氣候行動藍圖2050啦。咁裏邊咧，亦都訂立咗一個樓宇嘅節能嘅目標嘅。咁就係2050年之前咧，咁啲商業樓宇咧，希望可以減佢個能源使用咧係30%-40%，而住宅咧就係20%-30%。 新同舊都係。 全部一起加埋曬，係啦， 都難 好大挑戰。 係啊，其實係一個挑戰，因為新嘅樓宇相對嚟講會容易啲，咁但係就舊嘅樓宇，我哋其實就即係要下多啲功夫啦。咁所以其實嚟緊嘅綠色建築咧，咁減排都仍然係其中即係一大嘅聚焦咯。 因為我知道香港是比內地會再早一點，他們是2060就做這個碳中和，香港是2050，所以我們其實還緊迫啊，我們的時間。 因為事實上我自己覺得其實新建築正話 Grace 你講過應該問題不大，因為始終有一個新的標準去到評級，但舊有的建築其實你知道香港現在很多譬如舊的工廠大廈現在變咗第二樣嘢啊，或者一啲舊區裏邊，可能連嗰個樓宇嗰個即係維修都已經係一個問題。你仲要去變成即係個排放要減低，其實係有一定嘅難度喎。喺香港嚟講，咁呢樣嘢有冇一個願景？香港政府如果係有願景去做嘅話，其實呢度要落多少少力咯。我覺得，因為2050眨下眼就到喎，真係。 其實在行業裏面，我哋即係無論係建築嘅行業，又或者係綠色金融嘅嗰個範疇咧，咁大家都好想咧藉住可能運用一啲綠色金融咧，係去到推動呢一個retrofit 嘅一個市場啊，一個改建嘅市場。因為當你推動 咗有呢個市場，咁其實嗰個亦都帶動到經濟，係啦。咁同埋我覺得舊有嘅樓宇，除咗話我哋要去到改造佢，去到減排之外咧，其實而家亦都將佢增加加強佢個氣候韌性，都係其中一個未來即係綠色建築一個好想達到嘅目標。 咩叫氣候韌性？ 哦，咁其實而家因為氣候變化啦，咁我哋都睇到氣温就係持續咁樣上升啦，咁同埋亦都啲極端嘅天氣情況亦都越嚟越多，咁譬如水浸或者山泥傾瀉，即係依個係即係香港即係會。我哋叫其中一個風險比較高的地方啦，咁所以咧變咗喺做一啲綠色建築或者佢嗰個運營嘅時候，點樣可以加咗呢啲考慮落去咧，令到佢冇咁容易受到呢一啲氣候風險影響，又或者如果佢真係受影響嘅時候，係可以加速佢嗰個回復，咁呢個都係氣候韌性嘅設計。 我明白，考慮 即係城市嗰個氣候變化之下嗰個韌性，我哋應該可能再討論一下。不過頭先嗰個議題都好值得探討，因為香港其實舊樓越嚟越多，而亦都好多舊樓係冇辦法，即係維修費都好貴啦。 係啊，可能你業主都揾唔到啦，已經都。 咁究竟未來步伐係要加快個重建啦，定係要即係？finance 佢哋嗰啲即係用一啲嘅其他方法去復修啊等等啊，咁其實 Alan 你對於城市未來可持續性你有咩睇法咧？ 如果喺我哋建築師設計範疇去睇啦，其實頭先講可能嗰個攞分 credit 嗰度係一個好大嘅環節啦。另外就係我哋喺嗰個例如再備考政府點樣去推行嗰個可持續發展嘅建築嗰度，我覺得要嗰、那個條例同埋設計師都應該有多啲叫做創意同埋多啲諗法，同埋嗰個框框要再寬鬆少少，因為你一見到多數都係所謂環保露台。 係啊， 剛才我哋開頭講嗰啲通風啊、綠色嘅植物各方面，點樣要真正嗰個環保建築咧？其實係少嘅。咁因為可能就係因為大家喺最有效攞分嘅環節，點樣去喺攞分同埋喺賣樓情況都可以兩方兼顧咧，大家去選擇咗環保露台啦，選擇咗可能玻璃幕牆啦。但呢兩樣嘢喺我角度嚟講嚇，可能玻璃幕牆係咪真係對於用家係環保方面隔熱個係最好咧？未必嘅。環保露台係咪真係叫做環保咧？可能係面積多咗係去用，但係可能嗰個尺寸好似見到好多好奇怪嘅尺寸都有，就係為咗滿足個法例嘅最 minimum 個要求。咁所以喺呢啲所有嘢加埋，其實點樣為之一個將來去到攞到2050碳中和個目標，真係做到一個真真正正嘅綠色建築咧？我相信啲嘢擺曬喺度嘅，喺你啲條例，喺你啲頭先攞分嘅啲 credit。嘅啲要求底下係好多方式你可以做到，但係咧點樣係真正令到大家都係持續個方向去做咧？呢方面我覺得大家要嗰個步伐一樣先得咯。 係，我都覺得係。 係啊，我自己覺得咧，譬如講緊私人樓宇先算啦。其實而家你咪見好多都喺，尤其是有啲天井嗰啲位咧，擺曬啲分體機喺度，其實就好熱嘅嗰啲位度。咁我成日都有個諗法，其實當然可能開頭嘅成本會貴咗，但係譬如係可以做到水冷嘅系統，俾成可能一個大型嘅屋苑咁先算啦。咁變咗咧，唔使每一個單位自己孭一部分體機。咁呢樣嘢其實係對個能源效益係有一定嘅幫助咯。但係究竟點樣去做到水冷咧？我哋嗱，其實我又覺得好奇怪，香港咁近海。應該近喺近翻海旁嘅好多都用緊水冷，因為佢有海水。但係咪遠少少就做唔到咧？咁呢樣嘢係值得去考慮，因為冷氣其實係用，尤其是而家天氣越嚟越熱咧，冷氣係用咗好多好多電嘅一樣嘢嚟嘅，喺普通民即係住宅嚟講，就算 都衍生啲廢氣啦， 係啊，衍生好多廢氣啊，熱氣出嚟。 呢個而家我知道新發展區都做緊，咁但可能即係你話齋，可能係成本啊各樣考慮咧，可能博得遠就會貴。咁我都覺得係，即係香港其實佢已經有一啲嘅即係框架，有啲機制已經有咗，但係咧就要再持續優化。譬如頭先講到話城市喺氣候變化之下個韌性呢個好大嘅議題，我覺得特別喺香港咧， 就嗱，當然而家我哋接觸多咗黑雨啊，各樣咧就大家都好緊張。咁之前未有咁多黑雨嘅時候，打風都年年有噶啦，亦都好緊張。咁但係似乎我哋都係聚焦喺即係譬如快啲清理翻啲道路啊，可以即係回復翻嗰個平常，亦都比較聚焦喺我哋嗰個城市基建個硬件嗰個韌性。咁我哋自己睇，譬如話喺外國就算未講氣候變化之前咧，其實都有一個概念叫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啊，即係好多城市會講呢樣嘢。咁而喺國際上，其實都有三個支柱，佢哋通常都會講嘅，就是、第一就係個硬件，嚇，即係 physical 嗰樣嘢。第二咧就係嗰個社區，個社區究竟會受咩影響？譬如打一次風咧，唔係淨係講緊啲基建爛嘅喎，你可能譬如話冇咗個遊樂場，啲小朋友其實佢好恐懼嘅喎，因為佢見到遊樂場平時玩嘅地方，哇冧曬咁。咁第三就係生態，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喺嗰個社區同埋生態呢兩部分咧，香港暫時個機制係比較少講呢樣嘢。我唔知啊，居少覺得係唔係？ 近嚟開始多講咗嘅啦，因為真係頻繁咗個即係一啲氣候變化嘅一啲極端天氣嘅事件啦。咁譬如而家我哋越嚟越多講嗰、那個用一啲基於自然解決方案啦。咁其實基於自然解決方案呢一樣嘢本身咧，亦都可以改善到嗰個新系統，同埋亦都可以加強嗰個氣候韌性嘅。咁同埋我哋啱啱其實嗰、那個生物多樣性啊嗰、那個策略。BSAP 啦，佢嗰個新版本更新咗啦，裏邊亦都有提到即係更加多用呢個基於自然解決方案。咁呢個亦都喺我哋即係綠色建築嘅範疇裏邊咧，都想睇下，除咗喺基建嘅設計，其實喺樓宇嘅層面，其實會唔會都可以做到用到而加強個氣候韌性 咧？我覺得呢個喺香港係好大空間去發揮添嚇，特別係因為香港嗰個大自然元素亦都豐富，特別啊，我哋嘅建築成本又好貴，所以如果你能夠以大自然元素去解決一啲基建上可以要解決嘅問題咧，我哋仲慳埋成本添喎。所以今日真係好豐富啊！我哋傾咗咁多綠色建築，跟住以至到城市啊，點樣可以更加可持續，咁啊好多謝 Grace 啦，咁亦都係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個星期再見。